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和路况的信息。那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50%。那么在未来三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那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呢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北部环路车多的路段目前有这样一些：北二环德胜门桥、德胜门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北三环安贞桥到蓟门桥的东向西方向，马甸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方向，北四环惠新东桥到学院桥的东向西方向，北五环北苑桥到上清桥的到上清桥西东向西方向，仰山桥到顾家庄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北四环的安慧桥以西、北五环功德寺桥西向东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啊，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两天天气非常的好啊，今儿虽然刮风了，气温有点凉，但是呢看着蓝天白云心里特别透亮。 哎，这个秋风送爽啊。 对， 但是其实这风力稍微大了点。 对、 啊、 确实也是到了咱北京最美好的季节了、那么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说未来10天都是这样的好天气， 哎， 高颜值叫标配蓝。你看标配蓝 就是天高云淡嘛、 对呀、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永远都是这样的标配，那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呀。 但是你要是没有对比的话，你的幸福感就不那么强烈了。 那我宁肯不对比。好了，那么天气好啊，心情自然也好、有空的话呢，大家可以出去秋游一番啊。 没错， 但是呢这两天呢个别路段呢还有一些管控，所以可以扛过这两天。 哎， 周末的时候呢和家人一起出去玩一玩， 错错风啊。 另外呢，如果您怕外面这个道路拥挤什么堵车的话呢，咱可以去博物馆。 哦， 那前两天呢这个国 博呢有一个叫做大唐风华的展览已经开启了。 嗯， 那么这次展览呢会为期两个月，据说呢汇集了120件套唐代的精品文物。那唐代啊对于咱们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都是非常之大的，去感受一下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流传下来很多的文物啊，咱们可以去体验。 对，您可以全方位的感受啊，整个是一个立体的盛世大唐的风华绝代。 是， 有兴趣的朋友呢去国博感受一下吧。 好。 好，分享了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另外呢，如果您通过我们的节目呢问题解决了，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帮助您了，也麻烦您呢给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反馈一声，让我们把这个正能量呢每天都传递下去。 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昨天的一些问题呢， 哎、 也是得到了回复啊。 好的，这个刚才你说秋天啊，可以出去秋游一番。 嗯， 咱们有朋友就问了啊，去烟台旅游有什么好去处啊？烟台，哎呀，很 多 景点 好多好玩的地方哈、 啊。您要说纯粹的烟台市区嘛，可能也就是沿着海边的那一条，就是在那个海滨公路的这个附近啊，那个还算是看海景吧。 嗯， 就住在那儿啊，然后早晨散散步，晚上跑一跑，哎，很舒服。尤其是那个烟台大学这个门口的那个海滩，挺好的。然后如果您要是走出去的话，那烟台当然。周边有很多的景点了， 对，而且现在去可能下海有点凉了， 有点凉了 哈。但是赏风景应该是一个好时机啊。 中午啊，我觉得一两点钟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的、啊。 而且这会儿是不是那边的苹果已经下来了呀？ 哎，烟台梨 啊，是吧？除了能赏风景，还可以去吃点好吃的啊。 对， 问问大家吧。 离市区比较近的话，您可以就往那个南山风景区那一带啊，这个可以溜达溜达，坐个公交车呀，因为很快就应该就可以到。 对， 如果再远一点呢，比较著名的就是蓬莱阁了 啊， 你得到这就 人间仙境是吧？ 对，这就得坐长途一点的车或者坐火车了啊，这个到蓬莱。 我是若干年前去的了，现在我都快有点想不起来了。 到这边就看什么八仙过海啊什么的。 对对对， 哎、 那个泥塑的那个人儿， 对对对， 隐隐超超的那还记着点儿、啊 哎。一系列吧，这个您随便上网一翻，什么烟台十大景点呀、啊，什么这个很多的介绍啊。 行，有没有近期啊，或者这个暑期刚去过的，可以跟这个听众分享一下、啊。 特别推荐啊。 嗯，特别推荐，最好是说一些就是除了我们知道的以外的，还有人不知道的那些好玩的，是吧？ 好吧。 行，下面我们又回归咱们厨房了啊。 我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 啊， 求助各位，紫菜汤怎么做比较鲜美？ 紫菜汤啊， 嗯， 啊，这选好一点的紫菜， 对，材料特别重要啊。 对， 幸亏大鹏不在，他在这事儿他就帮不上忙 了。他过敏， 他吃不了跟海鲜沾边的东西啊。 对， 哪天问问紫菜什么味儿啊？ 就是，哎呀，他这一辈子也挺遗憾的， 是吧？ 紫菜汤其实这个又简单，然后呢，这个又味道鲜美啊。 嗯， 首先这个买原料的时候，我觉得吧，你得这个挑那个质量好的。啊，稍微的可能贵一点，但是呢，这个一分钱一分货，这是永远不变的老道理、至于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挺那什么，我们一般都是冲。 对，其实原材料如果好的话呢，就即便是其他的简单一点， 哎， 它因为就喝的那个鲜劲儿嘛， 对， 没有必要搁很多哈。 对、然后把它洗干净撕碎了放到碗里，配一点什么小虾米皮啊，哎，加一点酱油啊，您要愿意那什么再加点， 还有甩个蛋的也行， 哎，对，那个我们都把那个蛋 把那个鸡蛋打 散了 放在里边，然后用那个滚开的水这么一 冲， 哎，就冲出点蛋花来，其实就挺好的了。 我是记得就是喝紫菜汤吧，别的先不说啊，就是弄不好老是有点那个牙碜。 哎，你这，所以你那个紫菜一定要洗干净，要洗它， 要先挑好的，质量好的，然后再洗干净， 因为质量好的紫菜，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就加工的比较精细，就洗的就已经很干净了。 嗯， 那么在这个您吃之前呢，再把它清洗一下，这样的话就会减少那种牙碜的感觉。 那你说我们直接上那个超市买那个就是成袋装的那个海苔行不行啊？ 海苔、啊， 那意思不都差不多吗？ 海苔的话，里边可能已经加了盐呀，或者甚至加了一些味精啊， 那不更省心吗？一冲就可以当汤喝。 那味道，那你要喜欢味精的那个味道，我倒也不反对啊、 哦， 你可以啊， 还是不如这个正宗的紫菜汤、 对，就是一般我们再稍微再加一点葱花啊、香菜啊，反正这根据您的口味，有的朋友可能不喜欢吃这些味儿，那你可以调点别的。 行，紫菜汤反正也是家常的一种很常见的、很好做的汤啊，大家可以分享自个儿的这个秘籍啊。 反正我个人的体验嘛，我就不希望用那个长时间的煮啊，这样的话它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行吧， 嗯，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他呢首先是帮朋友啊，收购一些废旧的乐器。 一些呀，要多少？ 就是你不要的那些，他是当摆件用。 哦，做装饰品。 哎，他说帮朋友收购一些废旧乐器。另外，后面这事儿挺好的。 他说什么？ 另外呢，主要就是如果帮我们家里的乐器啊，没有什么特大的毛病。不需要换零件的话呢，我都帮您免费维修。哎，比如说这个 维修 什么长笛呀、笛子呀、二胡这样的乐器呢，他说我都可以修啊，也是通过帮帮团这个平台呢，向帮友们告知一下。 哎， 那么朱老师啊，如果哪位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可以跟朱老师联系一下。另外，如果您家里有那个确实就坏了 啊， 也用不了的， 不能用的， 修不了的乐器， 哎， 人家也帮着收购呢。 比如说断了八根弦的吉他，是吧？ 那不说断了16根弦的吉他呀？ 就这意思啊，就是再也没人弹了。 13366305251，这是微信号啊。13366305251。 好。下边这位朋友比较急，他想租一个和平里171中学附近的房子啊，要个两居室，要求呢房屋整洁，家电齐全，价格可以商量，价格面议啊。哎呀，这个时间再着急租房的话，恐怕有点晚了。 嗯 啊，因为已经开学了，我估计是孩子在那上学啊，想要近一点儿。反正他的对面啊就是一个这个小区，那个小区的楼大概都是1960年建成的啊。这个 又说你家门口去了吧？ 这不，因为我的小孩就是在这个学校中学毕业的。哎，对，他在那上了6年。 熟呢， 但是我们家距离这个学校好在还不算太远啊。这个所以这位朋友可能是为了孩子就近吧，所以呢这个着急要租一个两居室啊，在和平里171中学附近，他的联系电话是18614232475，18614232475。 那对面都是老楼吗？ 对，整个那个小区全是老楼啊。这个如果你要想新一点的话呢，你得要不然就是往东去啊，往东去的话两边这个河边上啊有 那个 新建的塔 楼 啊，对，距离上就要稍微的要远一点啊， 得过一马路， 对对对， 是吧？ 或者是再往西，往到那个这个蒋家口那个附近啊，那边才有新的比较新的啊，反正就是那个周边左近吧，一两站地，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接受啊？这个到时候具体的您看再商量吧，反正那周围的房价是。不低的 包括租房哈， 哎，对，租房一定是高的啊。 哎呀，两居室得多少钱呀？ 需求量太大了，我估计在那个地方的两居室，我估计至少得8000以上吧，一个月。 就是普通楼房的两居室。 哎，对，最普通的那种两居室。 你要说高档一点的那个小区， 那 就 得 上万了， 得上万啊。 哎呀，我的天哪！ 孩子上个学容易吗？ 都不容易啊，孩子也不容易啊。18614232475啊，是这位朋友的电话啊。 我们特别理解这位朋友。 你是熬出来了是吗？ 我好在我都是就近入学。 18614232475。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他是不小心把502的胶水撒到木地板上了啊。502那胶水，你想想，说当时啊，我给他擦干净了，但是呢。它干了以后，它有那个印儿啊，那个你要502的胶水，您再擦，它可能也有一些残留。这502的特性就是干了以后，它特别硬 啊，留下， 所以它叫502 了。哎，对对，它是一种速粘的这样的一种胶。那么它留下的痕迹特别硬，怎么也擦不干净了啊！我想请教帮帮团的朋友，在这方面有经验的，您告诉我一声啊，怎么能把它清除掉？这得涉及到一些化学的这个。 对，还有就是您家那个是木地板呀，还是复合木地板呀，还是什么地板啊？但是甭管是什么地板，这东西它确实都不太好去除。 是吧？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跟过去不一样，是过去吧，没有那么多好的那种去污的产品，都得拿手擦着，或者你就拿水那么愣擦。但现在呢，就是市场上有好多各种去渍的产品，包括这种除胶剂。 那个玩意儿拿水擦是擦不掉， 肯定是擦不掉的啊。 拿手抠也抠不掉，拿铲子铲吧，你就把地板铲坏了。 对， 所以现在是不是有专门的这种、 叫去胶剂、高效去胶剂？所以家里面可以备那么一小瓶，因为有那种小瓶装的， 小瓶跟眼药水似的。 哎，说一不留神，说家里面蹭点什么，用这个去胶剂、特别好使啊。 对， 而且基本上不会太伤漆。 它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然后就把这个胶就给它溶掉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这种专门的去渍的产品或者是去胶剂的话。能不能用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常说的啊，什么花露水啊，风油精啊，什么柠檬啊， 这些因为如果 估计可能悬， 因为这种东西如果你直接用漆料或者用汽油的话，它有可能把那木地板的那个漆给它伤了。 对对对、我估计那些东西这会儿可能派不上用场了。 对对对， 它毕竟不是那个晚上的脏东西啊， 对对对， 地板上的那种很强力的胶， 它不是那种有机性的东西。 行、也问问大家啊，刚才反正我们给您出了个主意啊，您赶紧奔超市买一种叫做高效去胶 剂， 它应该有不同品牌的啊。 好，那么这位朋友也留了电话了啊，13472925623，13472925623，谁有什么高招，可以直接电话通知他。 行，这位朋友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高招啊？有同感吗？ 什么高招啊？ 就是睡不醒， 睡不醒。 当然他是午睡， 午睡总睡不醒。 没有说具体情况啊，性别、年龄，就写了一句话，说我这午睡总是睡不醒，是怎么回事啊？ 那就接着睡呗。 这他那不行， 他是这样，就是其实一般人午睡的时候吧，他睡不了多长时间啊，这个睡一会儿啊自己就醒了。 对， 因为这个外界的，你想白天 各种干扰哈， 对对，比较多。再有一个，确实他那个从这生物钟的角度来讲，你这个时间睡眠他不会进入那种特别深度。如果说真的是午睡老睡不醒，我觉得啊，首先应该考虑、 你睡得醒吗？ 我睡得醒啊，我这个坐着打个瞌睡，有时候十分钟或者是八分钟的，甚至我三五分钟的都有，就是那个午睡其实就是睡一小会儿，其实就挺管用的。 眯瞪一会儿。 对，你要真是天天这样老睡不醒，我觉得首先应该考虑就医，到医生那儿让他给查查脑血管啊，或者是脑神经啊什么这方面的，或者说查查血液呀、是不是血脂太高了。这个都会引起这种睡不醒的这个情况啊，这我觉得尤其是老年人。其他的还有什么招数？ 可能那个睡姿也有关系。有的人那个姿势不对，起来重睡。 姿势不对。 对，姿势不对，有的时候也会影响睡眠的啊。 对。 但是他是睡不醒啊，其实您挺幸福的，你还有功夫能眯瞪一觉呢。我想睡都没时间睡。 是吧？ 没地儿放。 忙啊。 太忙啊。说给领导 要命 啊。好了，我们这些问题呢先放一放啊，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哎，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卡西欧35毫米的单反镜头啊，这个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单反照相机啊，不是镜头。它的原价是737，现价呢400元啊。联系电话是6207008362070083啊。这种照相机的话，真的是这是练功夫啊，就是你用它要能照出好的照片来，我觉得至少它这个机器还应该是上胶卷的那种啊。哎，你要用这种相机能照出好的照片来，那你就成了、 哎，你别说啊，就是昨天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就现在呢，日本有一位90后，这个90后不是那个年轻的90后啊， 是 90岁的一位老奶奶，哇，现在是那边的网红。哎， 是吧？ 他就是通过手机拍照，然后拍完照片之后呢，自己在 Photoshop 上 啊， 或者用一些软件来修图， 啊、 修的那个图吧就特别现代。 人家不但会照，还会 P。 对，而且就是弄得特别搞笑。 哎 那个 就是家里。 加了一创意啊，我觉得老奶奶一定用了美图秀秀。 用了什么秀秀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他那种精神啊，他那种不服老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玩儿呗。 他一直在感染着很多人，就现在他的那个图片的那个头像啊，被很多当地的日本人年轻人做成了手机壳。 哦。 啊，当成自己的这个偶像在膜拜。 是吧，这个翻过来一看，奶奶您好。 对，这就是一种精神啊， 所以 我们应该学习的。 所以玩单反也是一种精神啊，这个其实如果对于这种这个深度爱好者来说啊，也能有这么一个东西，他一边研究一边是吧练着。当然可能这种东西现在就是难度稍微大了一点，首先这胶卷吧你就得想办法买去啊，听说网上还有卖的啊，应该还有这个渠道，然后自己好好练练技术吧。拿手机拍照，你想90岁老奶奶都行，那你要拿这单反照相机这种最原始的你要拍的话，这个就有点技术性了啊。 对，而且他还搞了这个摄影展，每天都是特别快乐。特别幽默的一个老奶奶，就是她是74岁时候才开始学习什么智能手机啊、电脑。咱们这里很多听众都没到这个岁数呢， 是啊、 就有人就放弃了。 方明才才五十，他才24，他就会了。你想想，你要到90多的时候，哎，了不得了。 去， 想了半天是这么一句。 我不想怼你啊。 好吧，这么一个单反相机你看 说这么多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这里听的节目的老年朋友比较多嘛， 对， 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90岁的老奶奶向我们证明了一个什么呀，就是生活是用来热爱的， 就 年龄只不过是一个数字。 人老心不老， 对，因为 对吧， 每个人都会有衰老的一天嘛，与其担心自己的容颜变老啊，什么身体零件不行了，你不如开开心心的活出自我，活出精彩的每一天。 科学证明人的这个寿命啊很快就会达到150-160岁。 谁说老年人不能 哭、对，你看像我们俩这就基本上还是婴幼儿阶段的。 来小彤彤，我们继续。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好吧，我们来看这位听众转来的物品啊，它是有一些闲置的铁的圆凳。 哦。 都是绿色的啊。 小铁凳子。 还有4个，就过去那种吧，应该是。 对。 不老沉啊，就是一蹭地面，滋儿，那声巨大那种。 看来你们家有不少。 过去不都有这个吗？ 是。 90新。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 哎， 他是在颐和园西北方向北京老年医院附近，在那儿啊，电话是18500334783，18500334783。 哎，这种小凳子呀，夏天坐着特凉快，但是冬天坐的时候呢，它 凉。 哎，对，您可以预备几个小椅子垫啊。下边这位朋友转让2个玻璃油壶，新的啊，另外送一个水壶报警器啊，不是送水壶，是送水壶报警器，放在那壶嘴啊或者是壶盖上，然后水开了就滋儿响啊，一共20块钱。啊，联系电话是15510235731，15510235731。 这位听众呢有全新的双人被，是上海庄宇纺织品有限公司出产的，是保罗卡西努牌的。 哎，这反正是注册品牌吧。 对，谢谢您写那么全啊。 嗯， 聚酯纤维的，尺寸是2米×2.3米的标准尺寸啊，打算60块钱快速出手。 嚯！ 啊，60确实、确实不贵啊， 全新的双人的 十里铺还是铺啊， 十里铺啊， 反正咱们约定俗成都是这么念， 哎，对， 但是正确发音好像不是这个啊。 你打算念铺也可以。 13621277925，13621277925。 哎，说到这个读音，其实有一些这个约定俗成啊。你要跟北京人说您到十里铺啊，可能好多人得拿白眼翻你啊， 哪儿不认识。 哎，咱们这就叫十里铺啊，马家铺。这个如果你要是。讲到那个阳明堡机场啊，这个有一个奇袭阳明堡机场啊，这个是抗战时候的一个战例，那人就得叫阳明堡，你要叫人阳明铺，人当地人也不干。所以啊，这个汉字的读音啊是非常奇妙的一种东西。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曹女士呢有一套松下的组合音响， 好、 价格面议啊， 有年代感的东西。 对，她是在定福庄北里1号院，电话是 1362128261 1362128261。 嗯，昨天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这个老男人啊，还在聊这个，就 刚说小婴儿怎么变成老男人了呢？ 因为我们年轻的那个时候， 小朋友，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兴玩这个组合音响， 嗯， 还得配家庭影院。后来经过我们的分析以后，我们说这都是当时那个电器开发商啊给下的一种套儿。其实弄完了以后吧，在那个家里边也利用率并不高，但是现在如果您对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收藏感，有一情怀年代感的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啊。 所以是一大套 啊，没错。下边这个吧，朋友转让的是美的牌的电饭锅，正在使用当中，也就是能用啊。因为父母来京，我要换一大锅，所以这个想转让出去，55块钱的价格，电话是1391-080-0011。1391-080-0011。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他是想送，他说我有一个愉悦牌的水银血压计，买了几年啊，我就一直不太会用，所以就跟那儿放着。 啊，用那个得有技术 啊。对，说为了物尽其用啊，谁有需要的话呢，我免费赠送。 嗯， 但是没有说在哪儿啊。1368-136-6196 1368-136-6196。 嗯，用这种血压计，您还得配套有一听诊器，这样才行啊。下边这位朋友呢，有一个电子琴啊，网上买的，一直没用，现在想赠送给别人。东西在顺义区，这琴呢是能卷起来的。哎呀，这我理解不太能理解了，是这种软的吗？啊，电子琴啊，挺有意思啊，能卷起来的电子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1391-040-2091 1391-040-2091。那么下边的这位朋友呢，他说我和邻居家呀共有三个尺寸不同的青花这个花盆。 怎么还共有啊？ 青花瓷的花盆我也不知道，就是两家有仨啊，其中有一个是公共的，难道 就你们一起种了一株花是吧？ 好吧，第一个直径50厘米，高38厘米，转让价格50元。第二个直径46厘米，高36厘米，转让价格40元。第三个直径37厘米，高31厘米，转让价格是30元。50、40、30啊，这三个花盆的转让价格大小呢有一些区别。那您这是一套盆啊。联系电话是1324-000-9269 1324-000-9269。 好，我们来说一下反馈的信息啊。昨天不有听众问那个就是暖气片的事儿吗？还记得吧？我们有一位网友特别热心，他那个名字是一大串字母啊，我也没拼出来是什么意思。 好， 人可能自个儿有自个儿的意思啊。 他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供暖季快到了，每家暖气的情况不同。 哎， 户外部分暂时解决不了的，就把户内先解决好。 哦， 对，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都可以听听啊。 对， 说室内暖气片有的凉有的热，凉的暖气片先放水，看看流水是不是通畅，没问题就关放水闸门。一般的入户最近的暖气片呢，应该是最热的，远端比较凉。这时呢，把入户最近的暖气片阀门关小，远端暖气片阀门开大，这样保证了长短不同的管路流量相同，屋里所有暖气片就能一样热了。 哦， 说不能操之过急。那么调温的时候呢，是需要等待的，一点点调节阀门的大小，找到平衡点。屋里好了，就去室外看。说每家热力管的控制时间啊，控制间呀，然后就是找到自家那个阀门，看看有没有开到头。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了，如果各户呢还都不怎么热的话，那么就要进本楼的进水暖气管的温度去看一看。它有的那个管路上它是插那个温度计的。 对， 说进来的管路摸着都不热，那就咱自个儿解决不了了。 这栋楼都不热， 哎，那就得去找这个供热单位 去 看看是怎么回事了啊。 所以说这问题比较复杂的。 对，那位听众啊，我估计昨天可能也有不少听众跟您联系了。 嗯， 那最终您是怎么决定的啊？有空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反馈一下，省得我们老惦记您这事儿啊。 哎，这个再有一个就是说改造的时候啊，您最好是大改啊。这个如果管道不改，单改暖气片，那可能它会，您万一这个是受到这个您家里这一部分的自己的这个里边墙里边的管道的影响呢，所以这还是一大工程啊，最好和装修一起协同进行。 对，如果是个大事儿的话，还得问一下专业部门或者物业什么的啊。 哎， 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好事儿啊。 怎么说的？他说哦，人气很旺的牛街清真超市，哎呀，在装修了2个多月之后，终于要开张了。我记得昨天他还发了图片了啊。 嗯， 他说以后您到牛街可以既逛超市又逛那些老的那个摊儿啊，是吧？吃那传统的小吃啊，

您那么晚上班啊？ 哎， 好吧。他说不知道几点啊有夜班车，说间隔的时间有多长，准时吗？嗯、 湾子到双井桥啊。 早班车。 啊不，现在有夜班车，夜多少多少多少路。 哦，就是晚上也全、啊、整个晚上都开吗？都有吗？哎、还是说到点也就没了呢？ 啊不，它在一定的时间线路内去运行啊。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夜，我坐过夜十八路啊。 几点？ 大概就是它应该从凌晨的应该零点之后就有了。 啊、哦， 但是它的间隔相对会稍微 长 一些， 长 对 对 对, 对。 我关心的是后面的事。 所以这位朋友特别的，他强调了，就是你别去了一下站在那站半个小时，你也等不来。 就最好相 对 来说， 就差不多卡着点去。嗯、 哦 你关心后 这能查着吗？ 我试一下吧， 试试啊，大家也帮着查查，或者有知道的朋友啊， 对， 他是三点从湾子搭乘夜班公交车到双井。 我建议您，如果您有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就是公交的一些 APP 软件， 哎， 对， 有一些像北京公交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可以查询公交车这个到站时间的那种软件，那您在这个车站附近啊，您可以打开它。把那个比如说夜多少多少路啊，你因为 输进去， 哎，这位朋友说了具体的车 没有 说，输进去以后他会把那些站点都罗列出来，您点到您点车的这个站点，您一查就能看到离您就是最近的一班公交车离这个站还有多少站，这样可以查。如果说查这个运营的这个时间表的话，恐怕您得到公交的这个主页上去查，北京公交的主页上去查啊。这样我们也帮您查着，看看您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可以搜索一下啊，把这个您这个起点和止点呀、这终点呀输进去，看看它这个线路的这个手磨车时间，这大概是能查得到的。 我们先说一下电话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001040023。有比较了解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说一说啊，13001040023，你也可以自己呢下载一些 APP 自己查询，如果您说您不会的话，那我们得批评您了，那九十岁老奶奶人都会，人74岁才开始学的，您指定比他年轻吧，没关系啊，学习尝试啊。 哎， 还有听众呢回复了刚才那个胶水的问题，说可以去买那个它品牌也说出来了啊，我们就不说品牌了，反正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叫高效去胶剂，说按照说明书的方法来去就可以了。还有一位听众说木地板用白醋去除502胶水，他说他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电视生活频道一点通说过的，我估计没尝试过，但是可能刚好看到了，要不然您先使白醋试试，不行的话咱们也上点高科技的产品，是吧？ 对对对。 还有就是刚才租和平里要敲附近房子的朋友又补充了一条啊， 说 一居室也可以 啊， 一居室也可以。嗯，行，咱们接下来呢就来喝点紫菜汤喝紫菜汤之前呢先来点炖肉吧。 好吧， 这位听众是怎么说的呀？ 昨天啊，刘桂英大姐问那个她有葫芦丝啊，那个怎么做好吃？她本来也是打算炖肉的啊，所以我跟她说，我也说炖肉好吃，结果人家还就真就炖了，炖完了以后说特好吃。那您给我们留点没有？ 后面说谢谢季彤啊， 不用客气啊。 您怎么谢呀？ 其实我这是一个取巧的一个回答。 那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你说什么东西炖肉不好吃？你能给我列出来吗？ 爱吃肉的人， 所以对对，除非你特别不爱吃肉， 主要是肉好吃， 对，就是肉好吃，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味，自己啊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哎，这样的话它和那个炖肉在一起，所以它容易入那个肉味儿啊。 还真的啊，就什么东西跟肉炖在一起不好吃呢？有没有这样的菜啊，或者什么 食材？ 不知道， 大家那个， 这倒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您炖过的肉啊，您尝试的有没有什么觉得，哎，这东西跟肉炖一块真的不好吃？咱以后可别尝试了， 对对， 是吧？行吧，来说紫菜汤啊，这位听众说放点小虾米，加一点点海鲜酱油，少许盐，挺好吃的。 对， 这位听众说。先用温水泡一下紫菜，然后呢用那个洞大一点的纱布过水，我估计就是滤那沙子吧。 对， 他说放点炒过的绿豆芽儿，就或者豆芽儿， 嘿， 哎，说先烧开做汤， 然后呢放一点点那个什么味之鲜之类的，再点一点点盐， 嗯， 说就可以了。还有几种奇葩的做法啊，这位听众是放几粒鲜肉丸子，他说再放紫菜。 对， 还有呢就是说其实啊除了紫菜之外呢水也挺重要的，可以考虑用纯净水。 嗯 啊，这位听众说放点西红柿、海米、鸡蛋。哦，就是说西红柿、海米、紫菜、鸡蛋汤， 是 多加了两样东西，是吧？ 嗯， 另外这位听众分享的是说超市啊现在有一种无沙紫菜，就没有沙子的紫菜就已经帮你处理过了，说特别省事儿，就是有点贵。嗯，贵就贵在那过程了哈。 是是是。 嗯，还有听众说超市有卖的那个紫菜包装当中它有一料包，说用开水一冲就可以喝了。 你看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啊，就都帮你调好了， 啊， 是吧？ 对对对，可以。 行吧， 啊， 那您尝试一下。 嗯， 这个汤不太好送哈，啊，快递不管 是 吧？ 是，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位要坐夜班车的朋友啊，这个大概从湾子到双井，能够经过的这个就是直接你上了车就能到，这是夜七路啊，应该是夜七路，夜七路它具体的，当然得查这个具体的它的手磨车的时间，啊，这个还得，这个我觉得还真得上公交的网站上去查。 是吧， 我这个上面它也没有标那个，就是它具体到哪一站的时间是几点。反正是这个得还得再进一步的去 关键它是这个路线上有没有这样的车，现在确认 有车有车，夜七路，夜七路，啊， 是有的， 它因为它坐嘛，它是肯定是有的， 就是点儿它弄不清楚， 哎，人家现在不是说问有没有车，而是说到那个站的时间大概是多少点啊，到就是夜里头他在湾子，他应该是在湾子上车嘛，就是大概他是，您也没说您具体大概您几点上班？ 三点啊， 三点啊， 那三点从那儿走， 三点从那儿走啊，就是说三点这个左近的这个车的时间啊，这个具体一点。 好吧， 再查，再查。 这事儿我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啊。 嗯，对， 这位听众呢回复的是关于这个睡觉觉的问题，睡觉觉， 哦， 他说中午老是睡不醒啊，他说我儿子之前也这样。他说中午睡就是睡不醒，大夫说呢这是植物神经调节紊乱造成的，让他吃了点谷维素，他说好像有所改善，但是我觉得呢也跟心理因素有关，毕竟孩子工作挺忙压力挺大的。 嗯嗯， 这是年轻人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消化有点不好啊，他好像也容易出问题。嗯， 是。 还有听众说网络上说过说这个睡不醒大脑缺氧。 嗯，大脑缺氧。 对，这位听众说我本人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他是仰卧睡眠的，所以呢还经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后来呢是发现他有一毛病，他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手啊老爱搭在胸口。 哎呦， 他说是这个造成的。 嗯， 他说你啊晚上睡眠质量好，而中午不好的话呢这个情况取决于你的心态问题和疲劳程度。 嗯， 建议你呢， 哦， 如果你不是很累的话啊，你中午可以不睡，就别睡那一件了。 嗯， 然后你试一下，如果说有所改善的话呢就这么着了，如果不行的话呢再看其他的问题。 哎呀， 嗯， 这个反正 这个睡不好觉这事儿其实也挺复杂的。 对， 嗯 嗯，所以这个多方面的原因哈，综合性的，我觉得还是听听医生的建议更最好。 对，因为最健康的午睡的方法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呢就是饭后不能着急就睡，好多老年人就是饭后直接就那儿躺着了。 嗯， 而且呢睡觉之前呢最好活动那么十来分钟， 对， 因为这个食物的消化，还有就是午睡的时间不能太长， 是 基本上15到30分钟最恰当。 哎， 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哎，还有就是不要趴着睡， 对，这容易压着啊。嗯，也有朋友建议了，说您别躺床上睡啊，您在沙发上歪歪眯瞪一会儿不就自然就醒了吗？啊，这种姿势应该睡不长。 拧巴着是吗？ 哎，就在沙发上歪一歪啊，这也可以啊。 行，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去烟台旅游的一些地方啊。 哦， 这位听众说烟台好多地方都挺好的，说到哪儿都挺好玩的。这位听众说的特别好啊，说烟台的大苹果贼好吃了。 嗯， 叫嘎嘣脆。另外呢他推荐的地方有什么蓬莱阁、烟台长岛、 谋士庄园、养马岛、三仙山什么的。 哎， 啊， 对， 你都去过吗？ 我没有，养马岛我知道，这个就是它隔海相望吧。我看着我们还站在海边遥望了一下，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吧，我们就没有具体的去。啊，昨天有朋友记着求购望远镜， 没写电话。 对，没写电话。但是呢，这位朋友志愿者啊，他说昨天求购望远镜的同志，这个电话号码他给发来了吗？ 发来了， 哦， 今儿刚发来。 哎， 嗯， 说如果没发来，让他跟我联系也行啊。我的电话，他把电话发上来了。那看来您是有望远镜想要转让呗？ 应该是啊，但是人家那个人家那个要的那个望远镜啊，是有很高要求的。 那你怎么知道他这就不是高要求 啊？对，我就告诉你一声，你那普通的， 哎， 那个小孩玩的或者那种特别普通的， 那就 人家不要。 哎， 嗯，人家要那个高标准。 那你说咱是把这朋友的电话说了呢，还是让他们私信联系呢？ 咱们就把求购的听众的电话说一下吧。 把求购的电话 他已经补充上来了啊。 嗯，好。 他说我求购望远镜去大山旅游用，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嗯， 最好是那种就是军用的，甚至比军用的还好使的那种。 嗯， 得看特清楚。他说普通的啊，咱们就别聊了。 哎， 我也不用啊。这位求的听众的电话呢是153020600012。那顺便我们就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吧。 嗯，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求购什么东西啊。 这位呢说哪位帮友啊有那个装修剩下的室内乳胶漆，他需要一桶。 嚯，哦，一桶。 一桶您是要白的吗？然后一般不提的话应该就都是白的啊。 我好像还没有听说有其他颜色的乳胶漆。 哦，对不起啊。太外行了是吗？ 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也没见过其他颜色的。 好吧。 我只知道有白的。 就漆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但乳胶漆都是白的是吗？ 也不一定吧。我真的。 掌嘴。 好吧。 这位听众啊求购的电话呢是18911662082。18911662082。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上下床， 就上下铺的那种。 对对对，质量好一点的，价格可以商量，他可以自取。电话是13401117343，13401117343。 好。 还有听众呢想求购的是锁边机，说价格呢最好能够优惠一些，别太贵了啊。锁边机啊，不是缝纫机。电话是13522939853，13522939853。 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自行车，他要求能带着3岁半的宝宝去幼儿园啊，最好是7成新以上，26女车带后座儿童座椅的，这要成套的啊。我的联系方式是13910386633，13910386633。这位朋友家住海淀区万柳地区。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电压力锅一个，要求呢是9成新以上，他接受的价格区间比较大啊，是30到80之间，反正重点是看这个锅的质量啊。 嗯， 电话是18701023329，18701023329。 好， 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老式的那个铜的炭火锅，他说价格呢50块钱以里吧，如果是大于30公分的，那么就再加点钱，70，就他大概接受的价格是这个区间啊。 嗯， 他是在德胜门北，就是那个法源清真寺那附近。微信电话是13146415811，13146415811。 好，哎，经过我的查询啊和仔细的这个研究，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乳胶漆还是有其他颜色的。 那就不是长嘴了。 对，但是这个 会搓板儿， 就是。但是大家一般选择的还都是比较淡的那种颜色啊，就接近于白色的这种啊，因为就好像感觉就比较舒服啊。但是还是应该有一些差别的，它不是说特别明显的大红大紫、大绿大蓝，然后但是呢，它还是不是完全都是白的。 对，所以那位求购的朋友，您是要的什么？ 嗯， 估计一般不提的啊，应该都是白色的。 对，哎，对， 行吧，给你几分钟。反省一下， 好吧。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 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心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我不是不忍心打断歌曲，我是不忍心打断你我是让你去反省，你怎么跟着唱起来了呀？ 因为我一直没学会这个粤语的歌词，我太…… 那唱两句，唱两句。 不过我只会唱那个就是国语的普通话版的。 还完了？ 哎，对对对，因为他这两个版的歌词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如果听这个的话啊，感觉还是粤语的更好听，虽然咱不会唱，但是好听。 您这一 先入为主吧， 一下子就给织的深秋去了。你过俩月再放这歌，是吧？ 我们从来都是未雨绸缪，提前准备的。 你这和那个商店的做法是一样的啊，现在开始卖冬装 啊。对呀、啊，这不是离十一中秋还早着呢吗？月饼、大闸蟹早就开始贴广告， 要命了！ 我都已经吃到了中秋的第一块月饼了。 好吧，好吧， 还挺好吃啊。 哎， 来说到去这个烟台旅游啊，还有听众给分享了一件事儿啊，说你去了以后可以办一张叫做烟台旅游护照 哦， 说花10块钱，说用一回都不亏， 是 因为呢他就是很多景点那个门票是打折的 哦，就拿着这个东西能打折。 哎，他说你就只要别选那个什么5、11去，因为那会儿人太多， 对对， 太闹腾。 然后那个你去了这景点，他在护照上给你盖一张 啊、哎。我查了一下，好像2014年就有这个烟台的叫休闲旅游护照， 嗯， 就是工本费是10块钱嘛， 哎， 一年都可以用啊。 其实世界上好多城市都有这个东西啊， 嗯、还有听众说可以去烟台的母亲山，还有那个某某酒的文化博物馆 啊、 哦， 对对对，这个 就 在 张姓葡萄酒的博物馆、啊， 就在市区里边一个特古朴的院子啊， 嗯、 我们也曾经去过、啊。 行，还有听众分享了紫菜啊，说我们家一直吃的是福建出产的一个紫菜，名字叫阿依波， 嗯， 说质量很好，也没沙子， 哎，就是加工的精细嘛。 对对对，就觉得这个特别好，想分享给那位听众啊。 好吧，这儿有朋友转上望远镜了，我看了看还可以啊，这望远镜呢是7×50，这应该说的是那个镜筒， 嗯， 啊，直径是7，啊，长是 有50毫米啊，119米和1000米，这个应该是一个调节的距离范围，就是你可以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东西，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望远镜的调节来看清楚。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5901153055，15901153055啊，不知道能不能符合那位朋友的要求啊？这个是一个回馈啊。 曹先生估计是要搬家还是怎么着啊？ 怎么了？ 他有一大堆东西，什么家具了、家电了，各种小物件啊。因为我们这里有要求，不能一次转上那么多，您分批次转啊。我就给您挑了两样啊。 嗯。 胶卷照相机90新，150出手。 哦， 还有进口录像机，我挑的都是比较老的啊。 哎，对， 70新，您这出手之后啊，您过过，您再转那些其他的啊。 哎，或者说联系的时候，您一并介绍一下，别人万一要对其他东西感兴趣。 对，90块钱，电话是18611314800，18611314800。 嗯，咱们这个说到那个坐公交车的事儿，有朋友也回应了不少啊。你像这个南北朝就说，规范南北朝说夜班车一般20分钟左右一趟。啊，每个站牌上都有到站时间，你可以看一看，挺方便的。就是你假如说这个，就咱说那夜七路吧，那他从湾子到双井坐的这个车，您到那个站牌那儿是吧？您天天坐呀，你看一下它的到站时间，大概应该前后左右不会差太多。哎，这夜班车还是特别准的，因为夜里头不堵车。 好，这位听众说，建议呢下载车来了和手上公交这两个软件。 嗯， 还有听众呢也是推荐了车来了这个软件，说可以查到各路公共汽车的实时到站的时间，说非常方便。 嗯，没错。 嗯，那您就先嘀咕这事儿呗。 嗯 啊，离凌晨3点还早着呢。 没错， 怎么也够了啊。 是， 嗯，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啊。有些问题我们今天在线上呢就已经解决了。 嗯， 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那么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活动一开始要向大家道歉啊，本来考虑到中秋国庆正式购买海参的旺季，鲜芋仙厂家希望能够一直持续699元单盒裸价的活动，可没想到刚刚接到了地中海海参直产区的电话，说今年夏季气温较高，野生海参的产量直线下降，从本月开始鲜芋仙海参的进货价将上调 30%。 全球变暖，海参的生长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再加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海参稀缺的营养价值，今年的秋生求大于供的现象已成定局。 是， 所以如果中秋你有送参的需求，又或者是您家有长期吃海参的习惯，本档最后一批699元订购鲜芋仙海参的活动一定要把握住了。 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么今天呢，为了弥补大家对于鲜芋仙海参涨价消息的困扰啊，现厂家决定，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们，不仅可以享受到699元订购到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同时呢，只要订购两盒，就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贝一只，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精品驼毛贝一床。 哇， 从未有过的成本极限，最后一批鲜芋仙海参备货，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丰台区的秦先生说，这才刚9月份海参就要涨价了，那要是到年底岂不是更要疯涨吗？还有家住东城区的蔡女士说，我们吃鲜芋仙海参已经有1年多了，从来都没有涨过价，这次怎么突然就要涨价了呢？还有家住朝阳区的吴大爷说，前两天啊，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啊，让我赶紧多订点海参备着，马上海参要涨价了，我还不相信呢，今天听你们节目啊，原来是真的。 确实啊，电视新闻上也说了，今年辽宁多地出现了持续高温，致使大连的海参养殖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目前初步统计，海参受灾损失面积达95万亩，损失产量6.8万吨，直接经济损失68.7亿元。 天哪！ 所以啊，今年国内秋参价格肯定会大涨，而作为进口野生海参的代表，鲜芋仙品牌也遭遇了同样的产量问题。 是